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新年好。第四回大经科注的学习，因为我们增加了个同学学习班，不是专听我讲经，我哋点落实《无量寿经》，将呢部经变成我哋嘅生活，变成我哋嘅工作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活学活用。呢、这个班去年开始啦，每个星期三次，一次两个钟头。所以第四回的进度就拉长了，本来预定一年圆满，现在后面还有这么长的经文，同学对现在修学的方法很满意，很多人来跟我说真得受用，那就好。如果学完之后，听完之后，在生活上落实不到，咁就学得冇意义啦。现前得唔到利益，将来就冇指望。现前能得利益就係花报，将来果报一定圆满。呢一点大家都知道嘅。所以我哋呢种学习实验成功啦，希望一直落去，甚至将来我哋教学亦要用呢个方法，先能收到真正嘅效果。呢、这个方法早年我喺台中跟李老师嘅时候，老师晚年办咗个内典研究班，只有八个学生。八个学生都大学毕业，等于研究所一样，学习期限四年。老师命令我在那班度担任一门功课，就是《金刚经》。我们八个同学里面专修《金刚经》的只有两个，所以我们上堂那两个人同我面对面坐，其他同学就旁听。我的堂点上呢，一个钟头我叫学的那两个同学上台讲给我听，我坐在最后一排讲给我听。一个钟头他们讲五十分钟，最后十分钟我做讲评。我是这样教法，我说教学是教你学，不是讲学，不是我讲给你听的。我指定课程，指定参考资料，叫你们去学。上堂的时候，你们将心得跟我们大家分享，好有效。所以同学同我讲，上我那堂课那个钟头，他们要准备两日，整整两日时间去准备，将他讲给我听。教的人好轻松，学的人好辛苦，但是他真学到嘢，非常欢喜。不上台学不到嘢，一定要认真，要上台，绝对不可以敷衍。所以学记讲的是教学，是教你点学，不是我讲给你听。所以好有成就，非常有成就感。今日我哋呢堂课仲系继续前面第十七愿。十七愿是诸佛称叹，在我们这个版本468页 468页，但是这段文是接住前面的，说明诸佛称赞的必要。那是不是阿弥陀佛好名呢？不是的，这一愿是愿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赞叹，咁係有必要嘅。阿弥陀佛只有佢一个可以做，人哋唔可以做，第啲佛亦唔可以做，咁做就係自赞。喺戒律上亦唔准嘅。点解阿弥陀佛可以做？因为阿弥陀佛嘅名号同一切诸佛名号唔一样。我哋知道佛菩萨阿罗汉都冇名号。佛法未嚟到中国，连中国老子都知道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。名是假的，是人假设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不要重视这个问题。但是弥陀的名号就不一样了。弥陀名号是什么？它是真如自性本来的德号，那不一样了。这个本来的德号阿弥陀佛有，一切诸佛有，一切众生亦有。我们近代见到往生的海贤老和尚，老和尚有日朝早起身装香，将香炉装到满晒，装好多。所以朝早有人起身问他，你老人家今日装香点解装咁多？他同大家讲，我今日朝早见到床前床后屋里屋外到处通通都是阿弥陀佛。我哋相信老和尚唔会讲假话，所以佢装咁多香，因为阿弥陀佛呢四个字可以话系一切众生自性嘅名号，咁就值得赞叹啦。系赞叹自性呢个名号可以翻，点解唔翻？叫尊重唔翻。早年翻译经典有个惯例，五种唔翻，佢属于五种里面嘅尊重唔翻。啊，翻成中文意思系无，弥陀翻做量，佛翻做个，呢、这个名号成个翻出嚟就系无量个。无量个用通俗啲嘅话嚟讲，就系乜嘢都知道，冇一样唔知道。海贤老和尚讲过，佢话我乜嘢都知道，呢句话唔可以随便讲，随便讲系大妄语，大妄语堕阿鼻地狱嘅。咩都知道系咩人讲嘅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佢可以讲。明心见性底下一句话讲，见性成佛，他在佛法修学已经拿到最高学位，佛陀。佛教不是神教，佛教里头没有上帝，没有神。佛教讲佛，佛是什么？佛就是无量觉。无量觉可不可能？可能。现在一般世间人不承认，没有可能。讲这个宇宙之间什么事情你都知道，怎么可能？大家不相信。为什么不相信？他迷得太深。在佛法讲他业障太重，他根本不知道。我们这么多年来学经教懂了，在理上我们肯定了，但是事上没有见到，换句话讲，而断不到。 我哋有 99% 相信，仲有一分怀疑。点解又见唔到啊？我讲明白，你就见到啦。你点解见唔到？释迦牟尼佛做到啦。你諗下释迦牟尼佛，佢19岁出家，佢系王子，放弃王位继承权，放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贵嘅生活，佢出家修道去啦，去做个苦行僧，住下一宿，日中一食，就过咁嘅日子。呢、这个人头脑有冇问题啊？富贵生活、帝王身份都唔要啦，去做乞衣。天下有呢种人咩？就有，佢就表演俾我哋睇。佢现嘅身份，用而家嘅话讲系知识分子，好学多闻。19岁出家之后就学习。印度喺当时历史上有记载，是世界上宗教之国，宗教好多，而且修行人都修得好，亦是哲学之国。古印度的哲学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登峰造极，他学了12年，真学真用功，所有宗教学派全都学完了。他觉得点呢？解决唔到问题。他希望解决咩问题？解决生老病死。他见到人有生老病死，他觉悟啦。呢种苦是真苦。他就諗点先能将呢啲苦解决，令一切众生得到真正乐。所以佛教教学嘅终极目标是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这个是他教学的目标。苦究竟苦就是六道轮回，必须脱离六道轮回先真正离苦。没有脱离六道轮回，你这一生暂时脱离，来生重苦，你怎好？乐叫得究竟乐，叫永远没有苦了。究竟乐在哪里？究竟乐佛同我哋讲极乐世界，你去到嗰度得究竟乐，佢就为咗咁而嚟嘅。呢种系世间人解决唔到嘅，世间所有宗教都解决唔到嘅。佢出嚟啦，学咗12年，对呢个问题解决唔到，放弃啦。19岁出家系放下烦恼障。30岁他学了12年 ,30 岁不再学了，知道这样学都是不够劲，不会真正解决问题，能解决一时，解决不到永远。所以他放弃了。这种放弃叫放下所知障。佛同我们讲，障碍有两大类，一个是烦恼，一个是所知。所知就是知识，知识亦唔得，出唔到六道轮回。知识出唔到六道轮回，放弃啦。呢两种障碍都冇就容易啦。就系呢两种障碍，障碍我哋嘅自性，你冇办法明心见性。呢两种障碍放下，自性就现前。自性现前就系觉。所以古圣先贤教我哋教学嘅理念系一门深入、长时训授。教学嘅方法系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着重自见，自己开悟，唔系老师教嘅，自己开悟。所以古时候读书，老师唔讲嘅。只叫你念，督促你念，念嚟做咩？念系修定，因为你念经读书就唔会胡思乱想，将你嘅妄想念走，将你嘅杂念念走，咁就成功啦。 所以这个念书是一种手段，驱除妄想杂念的手段，它容易在这里，绝不是记文之学，念的次数多了都识背，那是附带的副作用，不是主要的，主要要你得定。佛经的术语叫三昧，叫你得三昧，定得耐了，话唔定几时一下开悟，你就自见啦。自见之后，开悟之后，学生讲俾老师听，你就悟啦，明白啦。你讲俾老师听，老师同你印证，冇错，你就毕业啦。你谂下，慧能大师喺中国成就亦高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咁多经，冇一句讲错。冇一个字讲错，佢本事从边度嚟嘅？自见啊，同我哋做证明啦。点自见就系一门深入，读书千遍，你就念落去，唔好问意思，冇意思，冇意思就有无量意，有意思就一个意思，唔会有第二个意思。佛用呢个方法，呢、这个方法传到中国之后。如接受啦，道亦接受啦，所以如释道三家都讲求悟性。悟性从边度嚟嘅？从真心。妄心系阿赖耶，妄心起作用系知识，唔系智慧。真心起作用系智慧。真心唔起作用嘅时候，系一片空寂。净土中叫常寂光。华严经讲，华藏世界无量极光明，毗卢遮那，这个是法身如来的名号。毗卢遮那亦可以翻成中文，遍一切处。咩遍一切处？空间遍一切处，时间遍一切处。所以自性无处不在。佢系真正嘅本体，成个宇宙从边度嚟嘅？系从佢变出嚟嘅。能大师讲得好好，佢开悟嘅时候，最后一句话讲：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自性就系真心，真心能生，万法系所生。你如果将能生揾到，所生冇一样唔知道，自性所生嘅。你见咗性，你点会唔知？边有呢种道理㗎？无量无边嘅智慧系自性嘅，自性之外无有一法可得，心外无法啦。佛家嘅教学就系逼你使你开悟，使你得定。戒定慧呢三个方法，先教你学戒。戒就系守规矩，一定要遵从。你如果有怀疑就弊啦，成世都唔会开悟，唔可以有丝毫怀疑。点解呀？冇怀疑系自性，有怀疑系阿赖耶，贪嗔痴慢疑系妄心。现代人用嘅心都系妄心，唔识用真心，真心冇贪嗔痴慢疑。贪嗔痴慢疑系假嘅，唔系真嘅。贪嗔痴慢疑反过嚟系五德，唔贪唔嗔唔痴唔慢唔疑，自性清净心里头，反正两边都冇。六道众生都系生活喺相对嘅世界，有我就有佢，有长就有短，有大就有细，有善就有恶。有染就有净，呢啲系相对嘅，系阿赖耶变现出嚟嘅。妄心唔系真心，真心里头冇呢啲嘢，正反两面都冇，清净啊！你问佢乜嘢，佢都回答你，自性回答嘅，咁系智慧嘅流露。中国从汉朝明帝时候，佛法传到中国，汉明帝永平十年。公元67年，佛呢啲理念方法，中国接受啦， 所以将中国传统文化提升，亦行开悟的路，但是无法咁彻底。儒家能到佛化菩萨的阶级，到唔到佛，就是佢唔够彻底。佛做得彻底。方东美先生当年教我，佢唔系讲宗教，佢讲哲学。呢种系全世界哲学嘅最高峰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讲哲学可唔可以？可以。连汤恩比都讲，喺古时候，哲学同宗教系划等号嘅。佢讲特别系佛教，你话佢系哲学啱，你话佢系宗教亦啱。汤恩比讲得好，文明是从宗教里头衍生的，文明就是文化，是从宗教里头产生的。没有宗教就没有文明，所以宗教是文明之母。所以他一再强调，宗教是人类必须的。没有宗教，那文明就不会长久，就会消失。他的研究，世界上25000年来出现过20多种文明，有好多都消灭了。历史上还有记载，但是现在没有了。现在西方新兴的科技文明，科技能不能长久？不会长久。科技发展到最后，会将整个世界消灭了。它是负面的，它不是正面的。也就是说，它是技术能力，它没有智慧。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知识和智慧是两件事。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。有智慧一定有知识，有知识未必有智慧。这种讲法，我们在初学的时候，它是基本概念，非常重要。我哋有冇行错路？重要啊！要认识清楚呢啲地方，所以老师非常重要。尤其是初学嘅嗰位老师先入为主，佢太重要啦。尤其宗教两个字定义，咩叫宗教？现代人宗教同迷信画上等号，冤枉啊！世界最大嘅冤枉冇比佢更大啦。你将宗同教喺字典上查下，我哋而家有个文字学班，宗系咩意思？教系咩意思？将宗教两个字合起嚟，宗。它有主要的、重要的、尊崇的这三个重要的意思。教亦是这样，教育、教学、教化，宗和教两个字合起来，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尊崇的教化，这样还得了的。它对哪个的？对一切众生的。一切众生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尊崇的教化，尊重、崇高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当年我在26岁的时候认识方老师，在跟方老师之前未听人讲过，概念之中宗教和迷信画上等号，宗教就是迷信。尤其是佛教，迷信之中最迷信的。为什么？多神教，什么都拜。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，主宰宇宙的神，创造宇宙的神。佛教的神仙大大小小到处都是，是多神教，人家看不起他。想不到将佛教看错了。 佛教是教育。寺庙里头陈设咁多佛菩萨、罗汉、天神，都是他教学的工具。亦即是佛教是最早将教育和艺术结合一起，令他的教学非常生动活泼，全是表法的。通常大家最容易见到的道场供一佛二菩萨是最常见的，西方三圣阿弥陀佛两边是观世音大势至，它代表它的教学。佛是代表体，体是没有形象的，从体起用那就有相，用无论用有几多几大，总不外乎两大类，一个是爱，一个是智，有智慧有爱心，智慧和爱心都是遍宇宙的。那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表爱表慈悲，大势至菩萨表智，如果只有爱无智，那爱就变质，就变成情执，那就错了。有智无爱认不得，那不通人情，所以必须这两个要平衡，要画上等号，那才是真正佛法的教学。它几好几美，每尊佛的佛号、菩萨和菩萨名号都代表教学的意义。释迦牟尼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在这个阶段，他教学的宗旨就是名号。名号是什么？就是他教学的宗旨。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混乱，缺乏的是什么？无爱心，自私自利。所以他用这个教学宗旨，释迦翻成中文意思是能人，就是儒家讲的仁仁爱，推己及人，想到自己就想到人，这个是释迦的意思。释迦是人的意思。牟尼呢？牟尼是清净的意思，所以心不清净，心里头胡思乱想。清净是自受用，仁慈是对人对外面所有一切万法，它是教育的宗旨啊。你能说它迷信吗？你说释迦牟尼佛几冤枉呢？我们受的冤枉有什么好计较啊？它受的冤枉比我们大太多了。咁嘅一个好人被人冤枉到呢种程度，所以我感谢方老师。唔系佢，我呢一世唔会相信宗教，唔会去敲宗教嘅门。反感啊！后生嘅时候反感，佢同我讲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系佛经哲学，我就非常惊讶。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佛教是宗教，宗教是迷信，尤其是佛教，佛教是多神教、低级宗教，他有什么哲学？老师心平气和跟我说，你还年轻啊，我比他的大仔大三岁，天华，我大他三岁，他将我当仔女一样对待。你后生，你唔懂。佢话释迦牟尼系世界上最伟大嘅哲学家，佛经哲学系全世界哲学嘅最高峰。我哋学哲学，学法系人生最高嘅享受。我闻所未闻，我完全接受啦。你睇，对老师有信心，一啲怀疑都唔会有。 有一啲怀疑你唔得受用，我完全听话。以后亲近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知道我一个人喺台湾，冇后顾之忧，就劝我出家，俾我一个使命学释迦牟尼佛。头一本书叫我读嘅《释迦方志》加《释迦谱》，呢两本书就系释迦牟尼佛嘅传记。佢同我讲：你如果学佛，你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你先唔会将路行错。我嗰两本书睇完之后，同方老师讲嘅一样，佢系教育，佢唔系宗教，佢冇立一个造物主，佢冇立一个上帝，冇啊！佛陀嘅意思系觉悟，亦即系乜嘢都明了，而且讲得好清楚，一切众生本来系佛，佛所有具足嘅一切众生个个都具足，只系你冇将佢开发出嚟，好似矿山一样，金矿埋喺矿山度，你冇将佢开采出嚟。释迦牟尼佛将佢开采啦，我哋个个都有金山，冇去开采，用咩方法开采？戒定慧，首先要懂方法，然后要有耐心，定就系永远唔变。有耐心，功夫到啦，豁然大悟，佢就发现啦。这个比喻得好，所以只要系佛法，无论大乘小乘、显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通通行呢条路，戒定慧。唔行呢条路，绝对达唔到见性呢个目标。想行呢条路，张家大师教我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从边度落手？睇个人根性。烦恼障重嘅人，从放下落手；所知障重嘅人，从看破入门。睇我哋自己嘅障碍，入去之后相辅相成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好似行楼梯一样，相辅相成就得啦。最重要放下，要放下欲望。点解呀？自性里头冇欲望。我哋要智慧，要福报，自性里头本有，唔使向外求，外头冇，一切都向自性中求。呢句话同人讲，冇人相信。我唔同人哋打，唔同人哋拼，点会有钱？错啦！我喺认识张家大师嗰个时代，生活环境系最辛苦嘅，系个小职员，因为冇条件，学历只有初中毕业，你能搵到咩好工作啊？冇可能嘅。一个人到台湾举目无亲，靠边个？有啲朋友都自顾不暇，边有能力照顾你？我系张家大师教我，这个老人有智慧。我26岁，他老人家那年65岁，他68岁走的，我跟他3年，我的基础他奠定的。老师跟我讲，行释迦牟尼佛条路，宏法利生，唔可以冇福报，福报命里头冇，从边度嚟受？命里头福报从边度嚟？张家大师教我，过气生众，中意收财布施，命里头财就多，系咁嚟噶。你命里头财富系咁嚟噶。法布施多，中意教人，唔论法，得聪明智慧， 无畏布施，见人有苦有难，你就全心全力去救护帮助他，解决他的困难，这种叫无畏布施，果报健康长寿。他就教我修这三种布施。我跟老师说，我说我没钱啊，没办法修财布施。他问我一毫子有没有，我说可以得。一蚊有没有，那还得。你就从一毫子一蚊落手，布施的心不要中断，要有长远心，永远记住帮助人。我就依教奉行，真的越施越多。初出家的时候亦是没人供养，以后慢慢就越来越多。最近这十几年，每年我们做的布施，单单印经这部分都超过1000万美金。这十几年来，我们不起庙，不起道场。为什么？我曾经在人家道场讲过经，见到的现象我吓亲了。大家争财产，打交，出家人打交，那有什么办法？一日吵架，我要当主持，他要做当家，所以吓到我不敢了。我先想到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一生不起道场，有道理的。没道场大家不争，没东西好争。我们现在住的地方都有主的，借用的。我在香港办过汉学院，汉学院的校舍借的，是企业家的财产。我跟他说借我10年，大家没得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佛他的行为都有好深的意思在里头，我们要体会到。一生于人无争，于世无求，凡事随缘，不攀缘。攀缘就错了，你就粗心，心不清净，随缘好，顺水推舟。一生行信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你说几自在？所以我感谢方老师，真的在那个时代里头，一个人在这一生中读自己喜欢读的书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没有任何压力，没有任何拘束，这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他老人家传给我的。我出家之后去探他，他老人家见到就笑，你真做啊？我说当然真做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好羡慕。世间人的荣华富贵我不羡慕，我羡慕那种人生最高的享受，真得大自在。时间全是自己的，没有任何压力，没有任何障碍，这样的人生在现在这个世界不多了。老师教我随分随力，我们自己生活什么都不要，生活要的非常少，一生没有做过衫，都是人送的，送了多少呢？可以开服装铺了。释迦牟尼佛三衣一钵，我大概有300件都不止，都是人送的。虽然送得多，我亦转手送给人，不送人坏了就好可惜了，那是罪过，要送人。样样都要同大家共同享受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所以随时可以往生。我如果依自己的意思，这个世界我不愿意多住，好想走啊。走不到，阿弥陀佛不来占我，要我留在世间做什么？好似海贤老和尚做个榜样俾人哋睇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依照佛陀嘅教学，一帆风顺。所以财富、功名、富贵要用正当方法去求，你越嚟越兴旺， 唔可以用负面嘅，唔系正当嘅方法得嚟嘅。眼前受用，你心唔安，将来死咗之后三途去啦，咁就真可怜，真可怕啦。随住中国传统文化，不外乎儒释道三家，佢有意思嘅，佢能互补。二讲伦理教育，法讲道德教育，道讲因果教育，佢互补，一而三，三而一，所以呢种教育非常圆满，三家都唔缺德。喺中国古代一直到而家睇唔到啦。呢种亦系方老师好痛心嘅一件事。儒家代表儒家嘅祠堂，祠堂代表孝道，神宗追远，文德归厚，佛法慈远庵堂，道德教育，道教嘅公观，呢啲都系道教嘅道场。佢哋重神仙，讲因果报应。我哋而家扎根教育，用道教嘅太上感应篇，用佛教嘅十善业道经，用儒家嘅弟子规，呢件事情而家已经展开啦。好多人都喺度认真学习，好事情啊！根要扎得稳，要扎三个根，一个唔够，顶立三宗稳当啊！如果要出家真正学法，喺佛教弘法利生，仲要多扎一个根，三微律仪，四平八稳，呢啲根扎得稳，先真正起作用。要用老嘅教学理念，仲系要用老嘅方法，佢比咩都重要。新嘅可以做一般对大众弘法起作用，自己提升自己嘅境界，科学方法一啲都冇用。所以令我谂到，老师同我讲，67年前学校里头，先生唔似先生，学生唔似学生，我听到好难过。点解呀？唔系老师唔教，学生唔肯学。学生可以学，冇恭敬心，在家不孝父母，喺学校唔尊重师长，对人冇礼貌，冇真诚心，点教？老师教佢吸收唔到，佢听唔懂，难喺呢度。真正好老师，确实遇到一个人，佢都唔舍得放弃。点解？佢一生能传一个，佢就传落去啦。真嘅，佛事门中不舍一人，如同道亦系咁。见你系个真正可造之才，佢唔会放弃你。我跟方老师嗰阵时，对佢一分钱供养都冇。补习仲要交学费，我未交过学费，所以对老师非常感恩，佢真教我，所以我亦真报佢恩。老师走嘅时候，我喺香港讲经，我参加佢嘅告别式，听到秦孝仪报告，先知道老师一生大概嘅情形，老师自己冇同我讲过。师母晚年嘅时候，我嘅环境比较好啦，对佢照顾比较多。老师嘅仔女同自己嘅亲生兄弟一样，要永远照顾，非常可惜嘅。就系三个细路都好细就送去美国啦，喺美国住咗超过60几年，翻嚟唔习惯啦。天华嚟探我，我都希望佢能翻去乡下住落，我可以帮助佢，或者嚟香港同我住埋一齐，都非常好。佢唔习惯，朋友都喺外国，翻嚟人哋生疏，而且怕年老体力衰，医疗喺美国有保险，翻嚟呢度一切 都觉得困难。我非常高兴佢同我一起住。好可惜，你睇，去年走了，大概半年前过世，我听到好难过。所以学佛要细心去观摩释迦牟尼佛的一举一动，他的作为含有好深的教育意义。为什么要去托钵苦行，将世间一切烦恼习气放下？他能做得到了。真正开悟之后就开始讲经，为什么？没一样不知道。经里面大多数都是学生提出问题，佛陀同佢解答，以后写成文字，结集成经典。要知道古时候交通非常唔方便，佛经是用贝多罗树叶写的，好重的。那些树叶我见过，故宫博物院有。一部经要好大的份量，传到中国来讲就容易了，咁远距离。能用的就是骡马，用马来孭，而线一断的时候叶就散开。所以非常艰难来中国。到了中国经过翻译，在汉朝那个时候纸仲未发明，都是写在竹简度，写在布度。那阵时丝绸已经发明，丝绸皇帝时候发明的，写在啲布度，真唔容易啊！边有而家咁方便噶？我学佛嘅时候，台湾佛书好少，书店买唔到。全台湾只有三间书店，台北市一间朱镜就老居士办的台湾印经处，量好少唔多。台中有间瑞城书港，台南仲有间庆芳书港，印佛书就呢三家，数量少，种类少，多数都是应付一般经忏佛事的。真正提供研究的典籍几乎一部都没有，点好？要去寺庙度抄，寺庙有大藏经，大藏经借不出来，要在寺庙度抄经。我们最初抄过十几部，所以学得很辛苦，但是很有受用，学得法喜充满。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号和一般名号不一样，它是自性的名号，换句话说是我们自己本性的名号。念这个名号亦将我们自己叫醒，它有这种功德在这里，所以它不是号名。它立这个愿是正确的，佢帮助一切众生，成就一切众生，亦靠呢个名号。有用咩有用？现前嘅海贤老和尚，佢就系一句名号。嗰、那个老法师唔识字，未读过书，家庭生活非常清苦，贫农，系耕田嘅，屋企细路多，其中有个喺嗰阵时得肺结核，咁会攞命嘅，将屋企七亩田地卖咗同佢医病，总算唔错啦，细路病好翻啦，以后亦出咗嫁，但系自己虽然系个农夫，自己冇田，咁就帮人，份饭地好苦啊，所以佢二十岁出家啦。他个人的品性老实听话真干，凡是遇到有这种条件的都是可以造就的人才，就看他的反应， 佢如果记忆力好，反应好，咁就可以培养。佢嘅态度真诚、恭敬，咁态度好。所以佢嘅老师，我觉得亦系一个明心见性嘅大德，好叻啊！收咗呢个徒弟，就教佢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同佢讲一直念落去，后头仲有句话嘱咐，明白咗，唔好乱讲，唔讲得。嗰个明白咗系乜嘢？就系大彻大悟。你睇话讲喺前面，后来佢真开悟啦。我睇佢隻碟，睇佢啲嘢，估计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应该喺40岁左右，即係话佢嗰句佛号念咗20年，念到功夫成片应该系5年，25岁，到时一心不乱大概30岁，你一心不乱唔超过40岁，呢种系学位呀，佢就攞到啦。佢攞到最高嘅学位，嗰、那个学位系成佛。所以佢讲我乜嘢都知道，唔讲得。有人问点解唔讲得，佢就讲笑话，天机不可泄露，泄露天机要俾雷劈。好轻松咁讲下笑就过去啦。佢透露呢啲讯息，我哋听得懂。咁就说明叫我哋增长信心，佛讲嘅如同道传嘅冇错，就係、是、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唔使向外求，自己真嘅会明了。古人呢、这个一门深入长时分受，一门点解呀？容易得定，学太多唔容易得定，要一门得定之后，开悟之后，呢一门通，一切门全通。所以佢能讲经，咩经都能讲，佢能著疏同书做著疏传俾后世，都能做得到。未开悟唔得，我哋未开悟，你老师鼓励我哋学生出嚟讲经，我哋讲未开悟点个讲法，讲错咗边个负责？老师教我哋未开悟讲注解，讲错咗注解嘅人负责，我哋唔负责，佢负责。好似我哋而家讲嘅系黄念祖嘅注解，佢负责任。我哋只要唔将佢嘅注解讲错就得啦。如果唔讲，老师话以后冇人讲，佛法就断啦。咁系真嘅。我哋系喺老师呢种教诲之下先接受嘅，出嚟讲经。讲经嘅基本条件仲系德行。基本嘅基本两个字，一个系孝，一个系敬。对父母要孝，对老师要敬，然后将孝敬转变成对一切众生，对世间任何一个人，我哋都用孝敬嘅心嚟对待，呢种叫行菩萨道。好似海贤老和尚做得淋漓尽致，真系叻啊！佢做咗92年，112岁往生，真唔得了。点点滴滴，佢完全做到啦。所以佢嗰本书，如果你一日读3次，1年1000次，呢1000次就系中国古人讲嘅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你就有悟处。大悟冇，小悟肯定有，话唔定次次都有悟处。小悟即小悟就成大悟，即大悟就成千悟。只要一门，唔好换题目。前悟之后回过头嚟 再学第啲经教得啦。所以四皇誓愿里头有法门无量誓愿学，点解要一门深入？一门深入系开悟悟后，你再去睇一切法门，你睇得懂啦，你马上就明白。好似龙树菩萨开悟之后，将释迦牟尼佛49年讲嘅一切经用3个月时间全通啦，咁先正確嘅。所以佛家嘅指导原则，我哋要记住，就系、是、四弘誓愿。第一，众生无边誓愿道，呢、这个系愿，一定要发大心。我点解学？点解修？点解讲经？点解教学？就系、是、为咗帮助众生，叫度众生，唔系为自己。我哋做出牺牲贡献，帮助一切众生，使一切众生认识佛法，学习佛法，弘扬佛法，传承佛法，咁就啱啦。咁好嘅嘢，一代一代要传落去，唔好将佢到我哋手上就灭咗，咁罪过就无量啦。绝对唔为自己，自己咁做法会欢喜到唔得了啦。你睇海贤老和尚个人100几岁啦，无论咩人喺咩地方见佢，都系满面春风，欢欢喜喜，从来冇见过佢发愁，从来冇见过佢批评人，从来冇见过佢呃任何一个人，冇，你都揾唔到，都系咁真诚，咁慈悲，咁爱护。佢都有礼物送俾人，佢嘅礼物就系佢嘅农作物，佢耕田收成嘅粮食、蔬菜、水果，佢都用嚟供养大家。去探佢嘅，佢会同你准备带翻屋企，都系老和尚自己亲手种嘅，冇人同佢见面唔生欢喜心，都受佢嘅慈悲感召。佢教人非常简单。同你讲天下无难事，佢呢句佛号念到成片，念到事一心，念到理一心，喺其他人嚟讲难啦。事一心等于阿罗汉，咁就超越六道；理一心化身菩萨，超越十法界，佢真做到啦。同我哋讲，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凭咩？佢时时去，我哋只系听讲，未见过。佢时时见到，几时有资格见到？功夫成片就有资格。到一心不乱嘅时候，真想佛，佛就现前；想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现前，一啲都唔假。我哋喺呢一生中能遇到咁嘅人，太幸运啦！佢为我哋表法，佢教我哋呢句佛号点念，点运用喺生活上。生活之中冇起心动念，冇分别执着，就一句佛号，见任何人都系阿弥陀佛，佢自己当然系阿弥陀佛，所以阿弥陀佛嘅名号系一切众生共有嘅，就系真心自性嘅德号。你只要捉住佢，你就捉到一切；只要你肯放下，你就同佢一样。3年5载就得功夫成片。换句话讲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你有把握啦。一生要记住，绝对唔好同人作对，作对就结冤仇，呢种系最愚蠢嘅人。所以要真正能够学到，对我哋有啲过唔去嘅唔愉快嘅人同事，都要将佢忘得一干二净。佢同我结仇，我唔同佢结仇； 佢毁谤我，我唔毁谤佢，你永远快乐啦。知恩报恩，绝对化解冤仇。我哋做好榜样，我哋嘅目标系祈求世界和平，希望全世界嘅人都能和睦相处，都能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。我哋做过，做成功啦。喺澳洲图文巴做嘅，我哋喺嗰度住咗13年，效果显出嚟啦。就系希望嗰个小城十几个宗教、80几个族群，能好似一家人咁。我哋带头做，就以真诚、恭敬、全心全力帮助人，得到嗰个城市嘅居民肯定、信任。我哋提倡宗教团结，宗教互相学习，宗教要为社会化解冲突。当然，宗教同宗教之间唔可以冲突，我哋冲突点能劝人？我哋要好似一家人，唔改变宗教嘅性质。我哋到边个宗教就守边个宗教嘅规矩，用边个宗教嘅礼节。欢喜，我哋肯定宗教系一家人，大家欢喜，所以而家团结起嚟啦。我哋终极目标，我定嘅系10年之后喺澳洲办个宗教大学，使好多宗教信徒都系同学，都系一间学校，只系里头院系唔同，每个宗教立个院系。而家就开始起步啦。起步从边度做？道德讲堂就是潮州黄河道德讲堂，我哋用佢嘅经验，用佢嘅教材教法，喺澳洲同文巴推动，希望嗰个小城市所有居民都能接受道德教育，人人做个有道德嘅人，呢个系第一步。我哋目标预定3年，3年之后呢一步做成功啦，提升。提升就系正式宗教出面带动，多元文化活动中心，要办一间咁嘅活动中心。嗰个活动中心就系研究经教，喺里面学习经教，可以讨论点先能帮助经教现代化、本土化？呢、这个重要啊！我哋要学宗教嘅精神，张家大师教我嘅，重实真唔重形式，形式跟住朝代改变冇所谓，本质唔变，精神唔变。喺佢里面，我哋留意人才，如果能选到30-50个人。我哋办研究所，同大学合作，大学有学位，大学非常乐意加入。我哋培养研究生，嗰啲人做咩？宗教大学嘅教授。我有咁多教授嘅时候，我就可以办宗教大学啦。所以我嘅期限10年完成，建校好容易。有好多企业家会帮助我，嗰边有个企业家听到呢个消息，土地佢提供，佢系嗰边嘅大地主，我哋同佢要个200-300亩地，200-300英亩，合中国大概2000亩咁上下，做校舍，佢乐意提供。所以人有好心，真做好事，任何人都会帮你，上天帮你，鬼神帮你。呢一点一定要知道，绝对唔好做亏心事，做亏心事鬼神走啦，妖魔鬼怪嚟啦，咁你麻烦就嚟啦。所以中国儒释道融合， 成为中华文化的载体，真的太圆满了。有伦理，有道德，有因果，少一家都唔得。呢一点我哋唔可以唔知道嘅。阿弥陀佛嘅本愿就系希望一切诸佛都能宣扬呢个法门，都能将呢个法门介绍俾一切众生。我哋如果唔系释迦牟尼佛介绍，点知有极乐世界？就算在这里修行，明心见性，什么都知道，没有人提醒，疏忽了啦。如果有人提醒极乐世界，他马上就见到，没有人提醒，他疏忽了。他没有这个缘，所以这个缘几重要？太重要了。我们要帮助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同我哋介绍嘅就系《无量寿经》《阿弥陀经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呢三部经，专门介绍极乐世界，专门介绍阿弥陀佛。《无量寿经》系佢哋嘅概论，对极乐世界做大概嘅介绍，方方面面都讲到啦。观经讲两件事，一个是理论，一个是方法，讲得非常精彩。小本阿弥陀经内容和大本无量寿经完全相同，文字少，方便读诵，用它来做早晚课好理想。它是个精要版，它是个细说版，细传为我们想得很周到。而且这部《无量寿经》是世尊当年在世唯一多次宣讲，他不止讲一次。一切经在现在留下的版本都是讲一次，没有重复第二次的，唯有《无量寿经》多次宣讲。为什么多次宣讲？现在我们知道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威神加持，阿弥陀佛希望一切诸佛这部经要常讲，要多讲，有缘的人就多了，往生的人多了，成就的人多了。这一点我们要懂得，要能理解，所以这一愿就非常重要。我们从468页第一行第二句睇起，故本师释传于此秽土，这个秽土秽是染污，咁而家以前讲秽土，我哋都怀疑，都讲佛讲得太过分一啲，这个世界好美好，点会讲染污呢？而家睇呢个秽土就一啲都唔怀疑啦。真的整个地球被染污了，称扬赞叹阿弥陀佛，给其国土不可思议功德，令我得闻。我们有幸好幸运能听到，欢喜学习，能将它搞清楚搞明白，故赞曰：48愿中此愿至要，这一愿太重要，没有这一愿就等于没有人跟我们介绍，没有人跟我们讲解。虽然有极乐世界我们都空过了，就算知道亦没有办法往生，所以弥陀这一愿特别重要。法藏求愿，令闻十方者只为普摄十方一切众生往生极乐究竟成佛，不是为弟样，没有为自己，是为一切众生。有人来问我，马来西亚现在的首相纳吉先生，他在竞选的时候问我他能不能选中，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就跟他说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 不是自己，你就会选中。他问为什么？他是回教徒。我说你们的神安拉会保佑你。不单止他保佑你，所有众神保佑你，所有人民的祖先保佑你，你当然会选中。如果你为自己升官发财被选中了，你命里头有，你可以选中。你如果为人民服务的话，命里头没有亦会选中。他说我懂了，他选中了，永远要保持。选中之后不要忘记人民，要为人民服务，咁先系个好嘅国家领导人。国家有好多党派反对党，我就同佢讲唔好用反对党，人哋讲反对你唔可以讲。你哋一反对边个蚀底？全国人民蚀底，人民几咁悲哀几可怜啊，你点可以反对？应该点呢？朋友党、兄弟党，他们提出来好的意见，你们可以在政府里面研究施行。他们提出来我们做，他们里面有好的人才，确确实实是很能干为国家服务的，邀请他入国，不要有成见，那是国家人民的福。家和万事兴，政党和政党如果和谐，人民就幸福了。你可以带头做世界上头一个，将来历史上会写你，要带头，绝对要和。家和万事兴，国和天下就太平，总得要有人出来带头。你的国家虽然不大，有影响力，所以我们变成好朋友，绝对不委捧人，绝对不批评人的不善，总要学真正要做到隐恶扬善。第一些政党好的地方我们宣扬，劝我们自己向他学习，那就啱啦。我们自己有过失，人地提出来啦，我们反省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接受感恩。那你边有不成功的？你会一帆风顺。他是个好人，我们劝他，他能接受。提出的问题关怀各国家民族，关怀国际民生，好事啊！我们当然尽所知尽所能协助他，希望国家同国家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政党同政党，族群同族群，宗教同宗教，都能做到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要时时来往，时时互相学习，互相提升，那世界就美好，这个地球可以造成太平盛世。以前太平盛世是一个国家的，是一个国家的，现在我们要做全球的太平盛世，有没有可能？可能。它不是武力，是文化，中国有这些东西，汤恩比、罗素都非常赞美，我见到很欢喜。现在具体有一样出现了，唐太宗治国之宝，群书治要。这部书罗素和汤恩比都未见过，如果他见到这部书会赞叹不绝，他没见过。现在发现了，我听讲 习主席，每日都读呢部书，我仲知道世界上仲有啲国家领导人日日读呢部书，佢哋读嘅系英文翻译本。我哋仲想进一步，而家正喺度做，已经启动啦。翻成德文、法文、葡萄牙文，喺南洋翻成马来文，有人做紧啦，希望能翻成全世界各种唔同嘅文字喺全世界流通。咁我哋就有共识，我哋嘅想法睇法就一致，有个标准，世界就大同。呢、这个方法是比汤恩比睇出嚟嘅。汤恩比二战之后，佢年纪大啦，佢1975年过世，过世嘅时候85岁，晚年嗰五年，80以后嗰五年，几乎每日都喺度諗点帮助呢个世界，地球上嘅人仲能继续生存落去，过幸福嘅生活，真係菩萨啊，唔係假菩萨。所以佢就諗到中国嘅春秋战国，佢对嗰段历史非常清楚。中国三代政治上未统一，文化统一啦，特别係周朝做得非常成功，到春秋战国係乱世，500年乱世，人生活非常痛苦。后来点解决？秦始皇打败六国，用武力统一。但是用武力可以得天下，治天下唔得。所以15年就亡国了。汉取而代之。汉朝就建立文化制度。从此之后，中国一直维持到而家都是大一统。所以汤恩比他就想到要化解第三次核武大战，唯一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地球统一。哪个来统一？他是英国人。他说过19世纪英国人的，20世纪美国人的，21世纪中国人统治。中国人听到点呢？唔使开心。听到好开心。点统治法？边个会听你嘅？呢个系事实啦。要中国文化统治，群书治要系最好嘅方法。我哋已经做过实验，就系嗰本书嘅英译本，我哋喺联合国分送俾每个国家嘅大使代表，一共195个单位，冇一个唔欢喜。呢个信息好啊，冇一个人反对，见到都如获至宝。这个是喜讯，令我们信心生起来了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要好好地去学中国汉字文言文，将群书治要讲清楚、讲明白、讲透彻，使每个国家翻译的都是最好的版本，没有将意思翻错，令全世界的人都能学得到，都能依呢本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平天下嗰个平字系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。天下所有国家都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，会做得到嘅。中国人要带头。如果唔学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你怎会带得起这个头呢？ 呢几年嚟，我哋好辛苦喺联合国办活动。我希望明年能由中国带头，叫我哋喺联合国办活动。10年前，2006年第一次我喺联合国，系泰国出面主办，亦邀请我做主办，所以我哋先有机会喺联合国做报告。呢啲年嚟，斯里兰卡他们在联合国做佛诞节活动邀请我们，我们也跟着办过几次，今年还是以他为主。我们想中国的好事确确实实能帮助世界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谐。这些资料想在联合国做报告，头一个我就想到日本冈本胜博士的水实验，他在联合国做过好几次报告，我们亦想做一次，用一个钟头。他是科学证明，证明什么？人的念头，起心动念边个知道？唔好以为人唔知道，谁知道？美国修林博士嚟我呢度访问，佢用念头意念医病，呢啲年医好几千人，都系疑难杂症，医院冇办法医嘅。佢嚟医，用意念嚟我呢度访问，我就向佢请教，你根据咩理论？他跟我讲清净心，我们无量寿经上的清净心。我说你用什么方法？他需要的条件就是病人的姓名。第一个病人姓名，第二个病人出生年月日，第三个病人现在住的地方，第四个病历，他检查的病历跟他讲。唔使见面，病人喺美国，佢喺香港就能同佢医。点医法？观想，咁就系佛教噶啦。观想，将病人同自己观想成一体，系边个得病？我自己得呢种病，就一心一意医自己嘅病，自己嘅病医好咗，嗰个人嘅病就冇啦。佢再去检查，病冇啦。用嘅方法，将病人观想同自己系一体，边个部位细胞带住病毒，多数带住癌细胞。佢用观想，清净心观想，将嗰啲带病毒嘅细胞通通恢复正常。一日用30分钟，一个月效果就出嚟啦。再检查，冇啦。真的冇咗啦，医好几千人唔系偶然嘅。佢用嘅亦有四句偈，要喺好安静嘅地方同自己带住病毒嘅细胞沟通，讲声对唔住，点解呀？冇将你哋照顾好，等你哋染上病毒，对唔住，请原谅。用真诚心，对方会接受。跟住就是多谢你，我爱你。就呢12个字，4句话。对唔住，请原谅。多谢你，我爱你。就呢4句话一直念，好似念咒咁，念30分钟。每日一次，30日，效果出嚟啦。对方嘅病冇咗啦。所以佢喺呢度，佢嚟我摄影棚度睇，同我讲：我哋起心动念，唔单止水知道，海知道，凳知道，天花板知道，墙知道，地板知道，你呃到边个啊？如果喺佛法嚟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所有心对一切法完全知道， 真心知道，妄心不知道，妄心迷惑颠倒，真心不迷，所以真心都知道，我们就知道，佛知道，一切诸佛都知道，菩萨知道，阿罗汉知道，你呃边个？你心行不善，果报在三途，变畜生，变饿鬼，堕地狱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你在那里受业报，那里很容易开，出来很难，必须等你的罪业消尽。所以三恶道是消恶业的，三善道是消善业的，它的功能是平等的。善恶真心里头没有善恶，咁就係同我哋讲，我哋行善唔好摆喺心度，摆喺心度感得三善报，咁就弊啦。行善点呢？唔摆喺心度，唔摆喺心度就超越，咁就啱啦，你超越啦。我哋目的係要脱离六道轮回，唔好再搞六道。所以三恶道消罪业亦唔摆喺心度，三善道行善亦唔摆喺心度，善恶都唔摆喺心度，心上摆咩？摆阿弥陀佛最好啦。呢种系净中无与伦比嘅功德，呢、这个方法太好啦。海贤做俾我哋睇，海庆老和尚做俾我哋睇，仲有海贤嘅母亲，你睇佢86岁往生几自在，预知时至，到嗰日。将佢个女叫返嚟，将侄女亦叫返嚟，点解呀？表演往生俾佢睇。往生之前自己亲自入厨房包水饺，食完之后大家欢欢喜喜，佢喺藤椅度双腿一盘同大家讲，我走啦，就真唔走啦。边个能做得到？咁系咩？一个在家女众念阿弥陀佛念咗成世，唔系凡人啊，走得咁自在，一生亦系过好多苦日子，都系为我哋学佛人做榜样嘅。所以阿弥陀佛嘅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我哋将后面嗰段文读完，若无此愿，则十念必生之愿便同虚切。冇呢一愿，十念必生冇人知道。有呢一愿，大家先知道。盖闻名，方能持名。呢个十念必生，最近潮州谢总嘅父亲，十念必生。同我哋做证明，嗰、那个人一生冇念过佛，虽然个仔做咁多好事，当然嗰啲好事功德加持佢。佢喺临命终时，谢总就好担心，爸爸一生冇念佛，点会往生？劝佢亦唔听，最后嗰个钟头，佢劝佢爸爸，真有极乐世界，佢爸爸岌头。冇反对，真有阿弥陀佛，佢爸爸亦点头，佢就劝佢爸爸，我哋一齐念阿弥陀佛，跟住念，念咗几声佢就走啦。十念走嘅瑞相非常好，手系软嘅，三日手仲系软嘅，因为大家摸佢隻手嗰、那个相，佢同我哋讲至少度咗几千人。大家见到你唔服都唔得，你唔赞叹唔得，阿弥陀佛呢个法门真不可思议，冇呢个例子好难讲，佢活生生表演俾你睇。人系个好人，并唔学法。仔虽然虔诚，仔学仔嘅佢唔学。 佢唔念佛，临终最后一个钟头接受啦，跟住念真往生啦。谢总同我讲，有人见到佛光，见到莲花，佢真走啦。又会所解清叹我名曰：清我名者，此有三义，一诸佛清扬彼佛德号，一切诸佛冇话唔称赞阿弥陀佛嘅；二诸佛之者，清明之人，之者系赞叹，诸佛赞叹清明之人。我哋每个念佛人都系清明嘅，如比小经，小经就系弥陀经，弥陀经上讲六方诸佛正成护念清明之人，三诸佛亦知者，就系互相赞叹。所以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增赞增，有道理嘅。讲系亦自称彼佛名。跟住又讲三世诸佛依念弥陀三昧圣等正觉故，此表诸佛称叹之义有三：一诸佛称叹彼佛圣号，一切诸佛都念阿弥陀佛，都称赞阿弥陀佛；二诸佛赞叹一切称念弥陀名号之人，呢一句重要，真嘅唔系假嘅。你念阿弥陀佛嘅名号，唔单止阿弥陀佛赞叹你，一切诸佛都赞叹你。一个人得一切诸佛赞叹唔容易嘅，唯有真正念佛人，佢得诸佛赞叹。三，诸佛本身亦称念弥陀圣号。依念佛三昧完成佛果，呢句话句句都是真实话，我哋绝对唔可以怀疑。呢几句话你听懂啦，你真做，你呢一生得嘅福报就大啦，真嘅系圆满功德，必定得生净土。得生净土，得救境乐，离救境苦。世尊诸佛度众生，就达到究竟圆满，将你保送到极乐世界。呢边保送阿弥陀佛喺嗰边欢迎，呢、这个机会唔好错过，错过太可惜啦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学到呢度。